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会完成注册证件制证67809张，发放54113张。280多对高铁列车上设置冬奥特许商品销售渠道。多部门联合举行风筝安全放飞护航北京冬奥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活动。大兴机场涿州市航站楼正式启用。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北京冬奥组委召开了市场开发物流注册领域的筹办最新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届赛会注册工作的整体情况和最新进展。一是完成注册设施规划运行，三赛区的制服和注册中心于12月初正式运行，开始制发身份注册卡。二是做好大家庭客户的注册服务，截止到29号，共收到北京冬奥会大家庭客户注册数据33047条。三是做好工作人员的注册服务，截止到昨天，共收到北京冬奥会工作人员的注册数据共计78988条。四是维护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五是推进身份注册卡的设计制作发放，六是严格落实赛会的防疫政策，研究制定符合本届赛会防疫闭环管理要求的场馆注册分区和通行控制办法。截至到2021年底，北京冬奥组委共征集了特许生产企业29家，特许零售企业58家，先后开发了16个类别的5000多款特许商品。在280多对高铁列车上设置覆盖31个省份的特许商品销售渠道。截至到目前，北京冬奥组委已经签约了45家赞助企业，在北京、河北和新疆等19个省份开设了190多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在天猫平台开设了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在王府井工美大厦设立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和徽章交换中心，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安踏品牌专卖店等多家赞助企业开通了线下实体的零售渠道。我们再来关注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市城管委等多部门今天联合举行了风筝安全放飞护航北京冬奥的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都在活动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情况？ 好的。今天活动现场呢，展示了一个1米多高、2米多宽的带线灯的发光风筝。那么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样的风筝安全隐患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上面的这个灯线是可以导电。另外呢，这种大型风筝的线长往往能够达到500到3000米，如果说它搭挂在高压线上，不但会导致电力故障，还会造成放风筝的人烧伤，甚至严重的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呢，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也建议大家在放风筝的时候要尽量远离高压线塔，至少距离要在2公里以外。另外呢，不要放这种大型的发光风筝，风筝的线长尽量控制在150米以内。另外呢，在今天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北京电力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除异物装置。这台装置由发电机、激光发射器和电脑来组成，电脑是进行整体的控制。那一旦说发现有风筝挂线，可以通过激光发射来对它进行加热，把风筝的线烧断，让它能够掉落。另外呢，这个温度也不会对电线本身造成损害。激光的射程可以达到100米，所以基本上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这个风筝搭挂的问题。那么电力部门也呼吁市民要按照规范来安全放飞风筝。另外，如果发现风筝线搭挂在输电线路上，可以及时的拨打95598的供热服务热线，说明这个风筝搭挂的具体地点。另外呢，本人要远离这个现场，由专业部门来进行应急的处理。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佳佳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大型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正式启用。涿州城市航站楼呢，为旅客提供集值机、行李安检、行李托运和机场巴士于一体的顺畅乘机服务，和大型机场数据协同共享，让旅客的出行安心放心。大型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是大型机场投运以来运营的第三座城市航站楼，也是继固安城市航站楼以后启用的第二座跨省异地城市航站楼。大型机场涿州城市航站楼在启用了以后呢，涿州至大型机场的巴士线路也将会同步开通。设立涿州城市航站楼以及京广铁路主要站点涿州东站两个上客点，全程运行的时间约90分钟，航空旅客乘车是双向免费。再来关注，在年终岁末，北京多家演艺机构和艺术团体都准备在明年开年的剧目创排，包括话剧、音乐剧和杂技剧等内容在内的多场演出将会和观众们见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天池。我们先来关注，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北京欢乐谷原定于12月31号举办的跨年迎新主题活动取消，公园运营的时间调整为10点到22点，幻影艺术节活动正常举办，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款。我们再来关注，在年终岁末，北京多家演艺机构和艺术团体都在准备明年开年的剧目的创排，包括话剧、音乐剧、杂技剧等等内容在内的多场演出将都会和观众们见面。详细情况我们再来尝试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那目前正在创排的都有哪些剧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还有哪些文化活动是在筹备的，来介绍一下其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看点。 好的，这个中山公园音乐堂呢将会推出2022新年演出季，会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022年的1月15号，会有9场音乐会，包括指挥家李彪、北京交响乐团、大提琴家纳姆拉、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等等啊，这些名家名团都会参演。明天晚上李彪将会带来这个新年交响音乐会，会直棒北交乐团啊，它主题是蓝色多瑙河世界经典名曲。那么1月1号啊，还有一场新年音乐会，那么还是李彪会携手大提琴家这个纳姆拉和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和北交同台来进行演出。那么随后还会有这个多场啊，包括这个小提琴在内的这样的音乐会会相继在中山音乐堂上演。那么国家大剧院的新年音乐会也是啊，在明天晚上会在这个大剧院上演，带来这个跨年的演出啊。另外呢，国家大剧院出品的话剧《倾城之恋》啊，是在下周会在大剧院来上演。它是由这个叶锦添啊，也是著名的电影的这个舞美和服装设计啊，他来进行指导的。那么演员呢，包括像万茜、宋阳他们都是这个影视剧的这个演员。那么这次将会呈现在这个舞台剧上。这个作品也是大家这个听名字就知道是张爱玲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作品。那么这次呢，叶锦添把它搬上舞台，曾经公演过，那么也是有不错的评价。那么这次他是要把电影和舞蹈这样的元素和舞台剧来进行一个结合。北京演艺集团推出的由中国杂技团来创排的杂技剧《呼叫4921》，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两天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来进行上演。那么也是汇集了许多中杂的这个世界功勋演员，那么其中呢也是运用到了许多的杂技技巧，去讲述一个警察世家的故事。另外呢，北京演艺集团创作的舞台剧《鬼街》1月15号和16号会在中国评剧大剧院上演，这是也是一个具有浓浓京味儿的一个作品，里面也会融合许多这个老北京的包括饮食的文化，还有这个传统民间曲艺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去体现鬼街这样的一条餐饮文化街在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变迁，是今天正式开票了。那么最后介绍的是一个文化活动，是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会从2022年的1月6号到2月18号在京，会统筹国内外的奥运文化和传统的艺术资源，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展映等等啊五大板块去打造这个喜迎冬奥的氛围。那么它的这个演出呢，不仅是在线下，在线上也有许多的内容。那么包括在这个波兰管弦乐、爱尔兰的踢踏舞、日本的传统太鼓等等，这些会在多家视频平台上线。那么艺术节期间呢，也会有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这样的展览，还有包括像北京冬奥会国际版画交流展这样的展览，内容非常丰富。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市民来电情况。 好。 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道路洒水和结冰的来电。高先生反映，海淀区马连洼十字路口早上环卫车洒水后，路面结冰，车辆制动有危险。杨先生反映，密云区十里铺镇水泉村村西养鸡场附近水管爆裂，导致道路结冰，希望处理。李女士反映，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康健胡同胡同内下水道旁结了冰，出行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反映消防隐患问题。李先生反映，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南里七号楼一单元三层楼道有堆放杂物的现象，希望尽快清理。张女士反映，东城区东单小报房胡同有人在消防通道私搭乱建，在通道内堆放易燃闲置物品，影响通行，而且容易引起火灾。赵女士反映，家住平谷区平谷镇西四渠村，希望能尽快清理村内堆积的枯枝干叶。三是反映小区公共场所疫情防控不细致。宋女士反映，海淀区紫竹院街道水岸民居小区对进入的外卖员、快递员不扫码登记。陆女士反映，丰台区金万豪国际 KTV 会所对进店顾客不查验健康宝。陈先生反映，怀柔区怀柔镇农发地批发市场大门口没有工作人员把守，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12345近期又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家住西城区广内街道西便门大街97号院13单元的市民，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反映，家中的暖气管道噪音非常大，影响休息，希望帮助解决。市热力集团接诉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物业人员一同入户排查。近日，市民再次留言，他说，供暖单位的康师傅接到反映的问题后，多次上门测试噪音，对管道减压，更换暖气片。工作认真仔细，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同时表达了对暖气公司和康师傅的感谢。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娇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6，空气质量1级优。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8，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和平歌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